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听众朋友，现在播送戏剧故事《造谣学校》，原作者是英国的理查·布林斯基·谢利丹。他是英国启蒙主义戏剧家，他的轻松的喜剧表现了18世纪后期英国贵族社会的腐朽道德和恶习。造谣学校是谢利丹的代表作。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造谣学校》，改写田小野，演播牟云。 史尼威尔夫人是个富有爵爷的寡妇，她的家在伦敦上流社会有造谣学校之称。出入在她家里的贵族们成天传播各种桃色新闻，制造事端。随便以一个多嘴的贵族太太为例，由于她的造谣，拆散了六对姻缘，使三个儿子失去继承权，强迫四对情人私奔，九对夫妻分居，两对离婚。他在杂志上写的所谓披露真相的丑闻对象，实际上都是些他一辈子都没有见过面的男女。不过，像这样的多嘴婆和史尼威尔夫人比起来，还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史尼威尔夫人嘲笑起人来，一句话，一个眼神，比他们一大车话还要厉害。约瑟夫·萨菲斯公开表示爱慕史尼威尔夫人，他可是一个循规蹈矩、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和他的好名声比起来，他的弟弟查尔斯·萨菲斯可以说是身败名裂，人人都知道查尔斯是个不折不扣的败家子和浪荡子。查尔斯的挥霍浪费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据说他请客的时候，座上总有十来个他自己的保镖，还有二十来个做买卖的人等在客厅里，每一个客人后面还站着一个警官，那个排场真没得比。可如今查尔斯是完了，他的家被一抄再抄，所有能搬得动的东西全卖光了，只剩几个谁也不要的空瓶子，再有就是一些镶在墙上的家庭成员的肖像。在史尼威尔夫人家，每当人们议论查尔斯的时候，约瑟夫总是说： 喂喂，朋友们，你们在这儿说的挺有趣儿，也不管人家做哥哥的听了什么滋味。 史尼威尔夫人心里清楚，约瑟夫表面上爱慕他，其实他真正一心追求的是年轻的孤女玛利亚，或者追求的是玛利亚的财产。但是后来约瑟夫发现那姑娘中意的是他的弟弟查尔斯，他就掩饰起他的意图，转过来利用史尼威尔夫人帮他的忙。玛利亚和查尔斯近来闹了几次小别扭，原因是玛利亚从史尼威尔夫人家听说查尔斯不但是个败家子，还是个浪荡子， 正在追求玛利亚监护人彼得爵士年轻的妻子梯子尔夫人。彼得爵士不只是姑尼玛利亚的监护人，也曾是约瑟夫和查尔斯两兄弟的监护人。两兄弟只有一个叔叔奥利弗在世，叔叔早年离家去了印度，后来发了财，给约瑟夫和查尔斯每人寄了一笔钱，他们才开始自立。彼得和奥利弗是老朋友，过去他们常常在一起嘲笑婚姻，奥利弗至今坚持独身，可彼得到头来还是掉进了做丈夫的泥坑。说起彼得爵士的婚姻，这可是个碰不得的痛处。老光棍娶了一个可以做他女儿的年轻妻子。妻子梯泽尔夫人是个农村乡绅的女儿。她过去除了穿一件绸褂子外，就不知道什么叫奢侈，除了一年一度的跳舞会，也不知道有其他的吃喝玩乐。可现在不论城里有什么时髦玩意儿，全有他一份，装模作样的，好像他从来没有见过城外的一棵树和庄稼地似的。结婚后每天除了夫妻必吵的一架外，梯泽尔夫人就泡在施尼威尔夫人家。在那儿她真学了不少本事，挥霍钱财，搬弄是非，特别是一心想模仿贵妇人找个情人。聪明的约瑟夫看准了这一点，装作为她神魂颠倒的样子。梯泽尔夫人信以为真，频频地和约瑟夫调情幽会起来。当然这绝对必须瞒过彼得爵士的耳目。眼下彼得爵士只顾一心劝玛利亚嫁给当代青年的楷模约瑟夫，他闹不明白玛利亚为什么拒绝他早就给他看定的好丈夫，而把自己许给挥霍放荡的查尔斯呢。有一天在施尼威尔夫人家，约瑟夫看到玛利亚闷闷不乐地走到一边，就凑过去说，我看出你与这些人为伍是不快活的。我怎么可能快活呢？假如把恶毒的讥笑那些从未伤害过我们的人的弱点或不幸算作是聪明或幽默，那就愿上天多赐给我们些愚蠢吧。约瑟夫应和着他，心里打着自己的算盘。哦，但是玛丽亚，你为什么能替别人着想，而独独对我这么不体谅呢？难道我没有希望得到你最温柔的情怀吗？你这样逼我实在不够大方，你为什么又拿这件事情来折磨我呢？哦不，玛丽亚，别这样皱着眉头离开我，我说的是真话，我发誓。约瑟夫说着跪下了。正在这当口，梯泽尔夫人出现了。约瑟夫想站起来已经来不及，他急中生智，大声对玛利亚说，哦不不，你不应该，虽然我很尊重梯泽尔夫人，因为……玛利亚莫名其妙地走开了。约瑟夫懊恼地告诉梯泽尔夫人，哦，简直不幸极了，玛利亚有点怀疑我特别关心你的幸福，她威胁我要把她的怀疑告诉彼得爵士，你进来的时候我正在跟他说理呢。梯泽尔夫人仍然满心疑惑地说，是吗？但是你说理的样子非常温柔，你跟人辩论的时候都是这样跪着的吗？ 再说，离家16年，彼得爵士的朋友奥利弗爵士从印度回到了伦敦。他在印度发了大财，带回一笔财产。这笔财产由两个侄子约瑟夫和查尔斯中的谁来继承呢？长期的分离，叔侄间生疏的相见不相识。奥利弗就先去向老朋友彼得了解情况。彼得爵士告诉他，查尔斯已经无可救药，而约瑟夫情操高尚，是个人见人夸的好青年。可是他们家的老仆人罗莉老爹对此不以为然。他对奥利弗爵士说，约瑟夫是个伪善的人，查尔斯虽然挥霍无度，可一定会改过自新的。这就叫奥利弗爵士拿不定主意了。思来想去，他决定乔装打扮，改头换面，亲自去和两个侄儿接触，弄个究竟。奥利弗爵士先装扮成放债人去找查尔斯。查尔斯见面开口就要借钱。奥利弗问他有什么可供变卖的金银器皿，查尔斯说都卖光了。奥利弗又问起他家的藏书，听说那是极为丰富、极为值钱的。哦，藏书也卖光了。查尔斯堂而皇之地说，是这样的，对于一个私人来说，用不着这么多书。至于我，生就了喜欢传播知识的天性，所以我觉得把这许多知识据为己有实在可耻。不过，家里还剩下一些家庭成员的画像。于是奥利弗爵士就跟着查尔斯来到画像陈列室。查尔斯轻率地把他的叔公、叔婆、外祖父的父亲和叔叔的画像贱卖给奥利弗爵士。这些人都曾是社会上著名的将领、政治家、演说家。哭笑不得的奥利弗爵士指着自己的画像要买。查尔斯说，哦，不，不卖，我不愿意跟他分离。这老头子一向待我很好，我只要有一间屋子藏得了他，我就一定要保存好他。奥利弗坚持要买，查尔斯却一步都不让。这可大大出乎奥利弗的意料之外。查尔斯卖了画像，叫罗莉老爹给穷亲戚史坦利去送钱。史坦利是两兄弟从未见过面的刚刚破了产的亲戚，正向他们求助。奥利弗看着罗莉老爹手中的钱，不禁感叹说，哦，多么可爱的浪荡子啊。奥利弗决定再装扮成这个穷亲戚史坦利去见约瑟夫。约瑟夫彬彬有礼地对他说，哦，我不曾有幸认识你，亲爱的先生，用不着抱歉。在困难中的人，即使是陌生人，也有权跟有钱人家攀亲戚。只是我现在感到难于出口的是，我不能帮您的忙，至少目前没法帮忙。什么时候我有了能力，请相信我，我一定会通知您的。奥利弗说，您的叔叔奥利弗爵士送您的钱，可以让您有能力替他行善。哦，先生，我要跟您说句私房话。奥利弗先生是个非常杰出的名人，但是这年头的缺点就是贪婪。他所给我的简直等于零。什么？他从来没有给你汇过金条、印度银币和金币吗？哦，根本没有这回事， 先生，不过是些小礼物，瓷器、围巾、印度鸟、印度炮仗。天哪！12000磅，竟化为印度鸟和印度炮仗。奥利弗沉重地准备告辞，约瑟夫却更加沉重地说：“哦，请相信我，我比您更感遗憾，我心有余而力不足，比您有求不遂更为痛苦。” 送走穷亲戚是摊里，仆人罗利老爹给约瑟夫带来了消息，他们的叔叔奥利弗爵士已经从印度回来了，一刻钟后就要来拥抱他的好侄儿。 约瑟夫闻讯装出高兴的样子，心里却极为不快。他偏偏这个时候来，真是不幸中最残酷的不幸了。 是什么不幸这样严重呢？事情发生在约瑟夫的书房里，梯泽尔夫人如约来与他幽会。他虽然想学着与他调情，但乡村教育使他努力保持着贞操，因为被丈夫怀疑不守贞操，被谣言伤害的屈辱无法排遣。聪明的约瑟夫趁机对他进行指教：“ 您不妨用放纵的行为来回敬他，我亲爱的夫人。为什么您对他的怀疑感到如此生气呢？就是因为您的无辜。”“ 真是对极了，提泽尔夫人，您目前的名声就像患多血病的人一样，肯定会由于过分的健康而死去。您如果肯犯一次小错误，不但您不再对您丈夫的怀疑感到生气，而且所有关于您的谣言会立刻停止。” 梯泽尔夫人明白了他的意思，她说：“ 如果能劝得动我去做坏事，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彼得爵士的坏脾气促成的，而不是由于你那宝贝逻辑。” 约瑟夫情不自禁地握住梯泽尔夫人的手。“ 那么这只手它是不值得。” 仆人突然进来通报说彼得爵士来了。惊慌的梯泽尔夫人赶忙躲到屏风后面。彼得爵士来向高尚的约瑟夫诉说一件不吐不快的事。他在施尼威尔夫人家听到很可靠的消息，说他年轻的妻子另有所恋，而那个人就是查尔斯。 约瑟夫十分惊讶：“哦，这简直不能叫人相信，世界上竟会有这种卑鄙的人，他再也不是我兄弟了。一个人居然会引诱朋友的妻子，应该拿他示众，告诫大家说他是社会害人虫。”“ 哦，你们之间的区别多大呀，你有多么高尚的情操啊。” 彼得爵士告诉约瑟夫，自己对妻子的爱很难改变，尽管是这样，他还是要让妻子快活，除了每年给他800磅零花钱，死后还要把绝大部分财产留给他。 彼得爵士看到约瑟夫心事重重，他说：“ 哦，现在请谈谈你和玛利亚的事情吧。你在争取他爱情的方面好像很少有进展，这使我很担忧。” 天哪，屏风后面的梯泽尔夫人会怎么想？ 约瑟夫窘迫地轻声说：“ 哦，我请您别提他， 在您的幸福发生问题的时候，我的失望又算得了什么呢？ 彼得爵士毫不理会，他继续大声说， 虽然你不同意我把你的恋爱告诉提泽尔夫人，其实在这件事情上他是绝不会跟你作对的。 正在约瑟夫左右为难十分尴尬的时候，仆人又通报说查尔斯来了。彼得爵士决定躲起来，让约瑟夫责备查尔斯轻浮，从侧面了解查尔斯真实的态度。他正要躲到屏风后面，却看见了一条裙子，知道有人。约瑟夫告诉他是一个法国女裁缝。彼得爵士只好躲进了壁橱。 约瑟夫一本正经地提醒查尔斯注意，他做的那些使彼得爵士很不高兴的事。 查尔斯却更一本正经地反驳他说， 我对天发誓，你强加给我的罪名在我身上根本就不存在。你把我和提泽尔夫人搞在一起，实在叫我莫名其妙。我一直以为你才是他所钟爱的呢。 查尔斯接着就要讲出一件他亲眼所见约瑟夫和提泽尔夫人在一起的事。约瑟夫百般阻止不住，只得说出彼得爵士就躲在壁橱里。 彼得爵士出来了，他向查尔斯伸出了手。我错怪你了，查尔斯，我亲耳听到的话使我很满意，我宣告你无罪。 彼得爵士还不知道躲在屏风后面的是谁，查尔斯推倒了屏风。屏风后根本不是什么法国女裁缝，提泽尔夫人站在那儿。她像刚从梦中醒来似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她对惊呆了的丈夫说， 你对我表示的柔情我全亲耳听见了，这种柔情深深感动了我，在将来的岁月里我会诚挚地向你表达出我的感激之情的。这样，今天我才能无愧地走出这个地方。至于这个花言巧语的伪君子，他一面追求玛丽亚，一面在勾引一个如此信任他的朋友的妻子。我现在看出他是一个真正卑鄙的人。 约瑟夫感到彼得爵士对他态度的改变会使他失去玛利亚，这样玛利亚的财产就要落到查尔斯手中，这才是他最大的不幸。所以他匆匆地去找史尼威尔夫人，要史尼威尔夫人出来宣布和查尔斯有过海誓山盟，这样也许能阻止玛利亚和查尔斯的婚姻。史尼威尔夫人十分清楚约瑟夫的用心，这个妇人一直对查尔斯暗暗着迷，只要能把查尔斯搞到手，她什么都愿干。记恨查尔斯和玛利亚的爱情和约瑟夫搞统一战线，在她来说是顺理成章的。这个秘密她告诉了自己的心腹史内克。奥利弗爵士终于以叔叔的身份与两兄弟见面了。这个放债人和穷亲戚向查尔斯表示了更多的好感。 史尼威尔夫人不高兴了，她大叫，哦，忘恩负义的查尔斯，背信弃义，你把我逼到了什么地步啊？ 查尔斯不懂这是什么意思。约瑟夫推史内克出来为史尼威尔夫人作证，没料到史内克反而说出了真相，因为另一方出了双倍的价钱。最后奥利弗宣布查尔斯为财产继承人，并准备亲自主持查尔斯和玛利亚的婚礼。查 查尔斯决心改邪归正。他说， 哦，有这么一双眼睛照亮了一条正直的路，难道我还不走吗？ 至于约瑟夫，奥利弗建议他娶史尼威尔夫人为妻，他们两个一定合得来。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英国作家理查·布林斯基·谢里丹的剧作《造谣学校》。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编辑张兰芬，录音师蒋树珍，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一个瘦弱胆怯的女孩站在面前，惊慌失措地睁着大眼睛。这女孩穿着肥大的裤褂，寒冷和恐惧使她不住地发抖，眼里流露出天真和哀求。唉，这个小东西。小东西的父母双亡，地痞流氓黑三儿把他买来当赚钱的工具，供奉给权贵淫乐。小东西不从，他们就毒打他，虐待他，他拼命地逃了出来。小东西眼泪连连地伸出了被打成乌青臃肿的胳膊。陈白露不由得一阵心疼。这时茶坊王福生拿着账单进来催账，同时禀报大丰银行潘经理要见陈小姐，并劝他少管小东西这种闲事，还神兮兮地说，这孩子打了金八爷一巴掌，八爷有钱有势有打手，谁敢惹他。陈白露倒吸一口凉气，心想，小东西怎么撞上了这个阎王？潘月亭肥硕高大，头发斑白，行动迟缓，一见陈白露仿佛变得年轻活泼起来。陈白露逆视着他，撒娇地要挟他管管小东西。潘月亭不加思索，服服帖帖地答应了。可是当他得知小东西是金八看上的人时，又有些害怕。他知道金八心狠手毒，是从不讲情面的。 砰砰砰砰， 黑三儿粗暴地敲门，要搜找小东西。陈白露哗啦一声打开大门，面对来势汹汹的黑三儿挡雨，镇定自若，声色俱厉地说， 站住， 谁叫你们进来搜的？ 哼，这个码头不讲理的祖宗在这儿呢。 那咄咄逼人的气势使打手们顿时吓住了，狡猾奸诈的黑三儿死活要搜。陈白露急中生智，谎称金八就在屋里，高呼， 八爷快出来呀，八爷你快出来教训教训这帮混账东西。 潘月亭应声披着睡衣出来了，告诉他们八爷正在睡觉。黑三吓得连连作揖，向后撤退。陈白露关上门兴奋不已，说是他第一次做了这么件痛快的事。屋里陆陆续续来了一群无所事事寻欢作乐的人物，他们推杯换盏，打情骂俏，玩牌赌钱，挥金如土。其中有个叫张乔治的，满嘴洋腔洋调，眼里只认钱。他休掉了给他生了三个孩子的妻子，苍蝇似的盯住了年轻貌美的陈白露。还有个臃肿肥胖秃枝抹粉的富双顾八奶奶，40多岁的人了，还喜欢卖弄风骚，养着个年轻的面首胡四儿。潘月亭不必说了，仗着有钱，他长期占有比他孩子还年轻的陈白露。在这里，有钱就能使鬼推磨，一切都被颠倒了。金融寡头金八打来电话，说是要在大丰银行提走大笔存款。这指令吓得潘月亭面无血色，一再恳求金八宽容他3天的期限。都市的经济恐慌和金八的倾轧，是大丰银行濒临倒闭的边缘。为了应付局面，老奸巨猾的潘经理 表面上招工盖大楼，虚张声势，掩人耳目，暗地里孤注一掷，将房产抵押出去，做公债的投机买卖。潘月亭惊恐未定，俗不可耐的顾八奶奶兴高采烈地走了过来，唠唠叨叨地向陈白露描述她与胡四的爱情，说什么爱情嘛，就是你心甘情愿地拿出钱叫他花，他怎么胡花你也不心疼，那就是爱情。正说着，他的面首胡四儿飘然而至。游手好闲的胡四儿脑袋梳得油光贼亮，顾八奶奶一见他，眉开眼笑，扑上前去，真个销魂呐！他倚仗丰厚的遗产，流水似的供胡四儿吃喝玩乐。两个人一见面就拉拉扯扯，出门吃喝去了。陈白露好不容易送走这对活宝，满脸忧戚的李时清太太从牌桌边过来找丈夫，随后悄然离开了。那个李时清原是银行的小职员，凭着逢鹰拍马的本领升为潘月亭的秘书。他早看穿了这个世道，不甘心羞辱贫困和寒酸，他要千方百计向上爬，于是他狠心地丢下病重的孩子不管，打肿脸充胖子，当掉皮大肠，逼迫妻子陪有钱人打牌。然而事与愿违，这回又输得精光。第二天，在大丰银行的办公室里，潘经理来找李秘书。李时清神情诡秘地告诉他，外面有谣言，公债行情暴跌，金巴一点也没买，而且逼着大丰银行提款。潘月亭没动声色，似乎稳坐钓鱼台。尽管公债累跌，金巴按兵不动，他反而主张买进。李时清干脆大胆地摊牌了，他坦率地承认自己曾打开过经理的抽屉，知道银行全部的房地产已经抵押出去，大丰银行已经是个空皮囊了。潘月亭脸色陡变，他强压着心中的恼怒，皮笑肉不笑地要他别走漏风声。这样一来，李时清趁机捞得了乡里，也就是经理助理的肥缺。为了保住大丰银行的利益，他俩低声密谋了一番裁员的名单，同时准备克扣在职人员的工资。正巧瘦骨嶙峋的银行小路士黄醒三闯了进来，他已经听到了裁员的风声，向李时清苦苦哀求，千万别裁了他。他家里有三个没妈的苦命孩子，只要保住饭碗，他累死累活都心甘情愿。李时清无动于衷，训斥他，羞辱他，说是像他这样的窝囊废，要么去偷，去抢，去拐，去骗，去要饭，去拉洋车，不然只配从13层高楼往下跳。黄醒三战战兢兢地转身跪下，向潘经理求情。潘李二人喝令他滚蛋。被激怒了的小路士黄醒三绝望了，他压抑不住愤懑，大声呼嚎起来，你们是贼，是强盗，是鬼，你们的心简直比禽兽还不如啊！他发疯似的扑向潘月亭，要和他拼了。潘月亭